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52集。我的两个普通朋友。六阶魔方能还原好，都是常人很难做到的事，更别说拼出 H 了。白天天也摇头，他抿了抿唇， 抱歉。 其他五个数字都找到了，就只剩下一个，一行人多多少少都有些泄气，十分的不甘心。现在时间才过去一半，景文几人不信邪的拿着魔方转了一下，完全找不到方向感。一行人试完之后才放下来，景文表弟在跟导演组理论。晴然看了一眼魔方，捏了捏手指，然后随手拿过来。 没事儿，你能把六阶魔方拼出来已经很好了，我连六阶魔方都不知道是什么呢。 景文安慰了白天天一句，然后凑近摄像头。 狗导演，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让我们成功逃脱吧。 导演组的声音十分冷酷。 时间还有十分钟，玩家可选择放弃。 秦修晨皱了皱眉头，他看着房间的设施，其他五个密码基本都是秦然找到的，他着实不想放弃。 狗！ 景文表弟跟着景文一起在骂导演组。这时候身后传来散漫的一句话，最后一个数字是9。 你怎么知？ 景文表弟一边回头一边开口，话说到一半忽然顿住。晴然手上的魔方已经每一面都拼出来了 H， 他正坐在桌子上，腿微微晃着，手中还漫不经心地拿着一张小纸条，纸条上赫然写着一个黑色的9。这又是什么情况？一波接一波的高浓中，景文的大脑已经完全失去了思考。他跟导演组说话之前还试了试魔方的，这刚说完就拼好了。也就是说，在大家说话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秦冉拼好了完整的 H。如果一开始秦冉就拼出来六阶魔方，大家可能不会太震惊。可现在有白天天用15分钟还原魔方在前，秦冉这一分钟就……秦冉把手中的纸条一握，然后撑着桌子站起来。现在我们可以出去了吗？他看其他人没有什么动静，就率先走到大门面前，对应着颜色把数字输入进去。啪的一声，大门打开，外面阳光的光线照进来。门后，白天天跟在秦修成等人身后，走在最后面，他把耳麦摘下来，小声地问景文表弟， 那个秦然姐姐真的是秦影帝的侄女吗？ 景文表弟也摘下麦克风，他看着前面秦冉的背影，神色十分复杂。 应该是节目组请来的素人，等过几天小林的腿好了，他应该就走了。 他想了想，实在不知道秦修成什么时候多出来了一个侄子跟侄女。 这样啊。 白天天看着秦冉的背影，眸色微沉。他出道这么长时间，总是无缘无故有人帮他。他的经纪人说得对，他身上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锦鲤体质。这次真人秀，影帝影后作陪，其中影帝还是娱乐圈的半边江山。白天天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被节目组看中。他知道这个真人秀是个极佳的机会，然而他没有想到今天秦冉的出现打破了他一贯以来的锦鲤体质。他有预感，只要秦冉在，他就不可能会在这个节目中出头。 导演，接下来的惩罚怎么办？ 秦冉等人提前出来，完全打乱了节目组的套路。导演按着耳机问副导演， 他们绝对解不开。 副导演咬着手指， 谁能知道今天剧组忽然混进来一个人形 bug 呢？导演冷酷地单方面地切断了与副导的联系，然后抬头，秦修晨等一行六人从屋内走出来。 导演， 秦修晨慢条斯理地走到最前方，腰背挺得很直，身形修长又好看，毅力的脸上微微带着笑意。 接下来的安排是什么？ 导演默默地收回目光。接下来的安排，节目组根本就没有想到你们能逃出来这个变态的小屋啊，接下来有个毛线的安排。想是这么想着，他脸上却是非常和蔼非常美丽的笑。虽然秦冉的出现打乱了计划，但这期节目如果剪辑得好肯定会爆，尤其是秦冉、秦修晨还有景文等人之间的互动。唯一就是白天天这边金主爸爸不知道会不会满意，不过这已经不是导演该考虑的事了，他只要保证节目组有看点就好了。 哦，因为你们提前逃脱出小屋，我们节目组啊决定提前放你们回去。 导演端着和蔼可亲的语气说道。 啊，还有为了表示奖励，明天你们也可以请两位自己圈内的朋友做客。 明天？ 秦修晨微微眯眼，时间太紧急，他圈内的朋友倒是不少，基本上都给他面子，硬要找肯定能找出来两个好友。导演笑眯眯的。 是啊，请影帝要请你的朋友吗？ 导演。 导演刚说完，人群里一直没说话的白天天忽然开口了。 其实这次我们能出来完全是靠秦冉姐姐，这个奖励给她最合适。 说着他朝秦冉那边看了一眼，笑得温和。 秦冉姐姐，你有什么认识的圈内朋友吗？如果有的话可以让他们过来。 导演嘴边一僵，听完白天天的话，秦修成的手也顿了顿，挺漠然地往他那边看了看。景文抿唇笑笑，镜头下他的声音倒是淡然，给秦冉解围道： 这种好事怎么能让小冉冉独占呢？我跟秦影帝就义不容辞了。 这个综艺节目特别火，有秦修成在前，嘉宾也不是随便就能乱请的。秦冉是京大的大学霸，人以类聚，朋友大部分都是那些学霸，到时候真要上了节目还不知道什么效果呢。而且嘉宾不神秘也没有看点呢，导演跟节目组肯定是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白天天笑了一下，意识到景文在帮秦冉，他垂了眼眸，乖巧地不说话了。导演松了一口气，连忙看向秦修晨跟景文。 秦影帝，景影后。 作为导演，他肯定是希望这两位请嘉宾，尤其是秦修晨，他请的人一般都是圈子中有影响力的。秦修晨收回目光，他在经纪人那里拿过来一个保温杯，然后递给秦冉，慢慢悠悠地开口。 可以。 这两人都答应了，导演欣喜，刚想说收工。秦冉本来坐在剧组的小马扎上，手指撑着下巴，懒洋洋地看着山那边。他接过来秦修晨递过来的保温杯，忽然抬了头问导演：等等，我可以请自己的朋友？导演一愣，这 bug 又有什么骚操作呀？我可以说不可以吗？众多摄影机下，导演僵硬着一张脸说： 哦，这是你的奖励，当然可以。 山顶别墅的密室逃脱里面的六个密码几乎都是秦冉找到的，一个人独领风骚，其他人最多就是帮他递张纸干些体力活。镜头下他要自己的奖励，导演找不到拒绝的理由。他只是小心翼翼地看了秦冉一眼。 啊，那个，秦同学，你是要请自己的朋友吗？ 秦然拧开保温杯的盖子，看了看里面的七颗茶叶，喝了一口，眼眸稍眯，朝人群看了一眼，他才慢吞吞地开口道：“是啊。” 请几个？ 导演心里盘算着，请一个的话，他还能让秦修晨再补一个。两个吧。秦冉将保温杯的盖子拧上。 什么朋友？同学？ 导演继续问道。秦冉从小马扎上站起来，眯着眼回道：“ 就两个普通的朋友吧。” 导演啊了一声，忧心忡忡地收了工。身后，白天天看着秦冉的背影，差点笑出声。这个秦冉是情商太低吗？难道看不出来导演很明显的不想让他请朋友吗？这一段播出去，秦影帝的粉丝肯定要喷死秦冉。白天天收回目光，没有再看秦冉，而是回了自己的车上。一行人收拾着回到了山脚的酒店，也已经是下午四点了。导演走到工作间看今天的录屏，副导这个时候才问他：“ 你真的让秦影帝的侄女儿请他朋友过来 啊？”“哦，他是京大的，朋友应该都是学霸，看点也不是没有。” 导演坐在椅子上，副导看他一眼：“ 那他又请回来两个 bug 怎么办？” 导演一愣，他现在已经有些怕京大的学霸了，甚至对京大两个字产生了阴影。现在京大的学霸都是这样的吗？ 也不一定，他是秦影帝的侄女。 导演想了想，又开口道：“ 秦影帝在他侄女那儿可能没智商，不代表他在他朋友那儿也没智商。我觉得他应该在琢磨把自己的人脉介绍给他侄女。” 他沉吟了一下：“ 晚上我去问问秦影帝的经纪人吧。” 这边秦修晨回了房间，秦玲已经写完了今天的卷子，坐在电脑面前玩游戏呢。秦修晨拿了衣服进浴室洗澡，经纪人拿着一个本子从外面进来，他先检查了一下秦玲今天写的卷子，基本上都是结果，稿纸上也没有计算过程，语重心长道：“ 抄答案了？抄答案不好，学学你姐姐。” 秦玲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不紧不慢地戴上了耳机。“ 熊孩子。” 经纪人无聊地坐在秦玲身边，看他玩游戏。两分钟后，他默默地走开，坐到秦玲对面低头玩手机。直到秦修晨洗完澡出来，经纪人才站起来把本子翻开：“ 那，这是我找到在圈内你可以请的朋友，都是值得信任的，也能镇得住场。” 秦修晨这十几年来在娱乐圈打拼，外界都传言他靠的是秦家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一点一滴积累的都是自己的人脉。经纪人翻开本子，上面列了20个能在明天抽出空来撑场子的人，都是圈中有名气的大腕。秦冉不是圈子中的人，秦修晨早就打算好了，回来之后以秦冉的名义请两个圈内的朋友。“ 那，这两个可以，跟你侄女年纪也符合。” 经纪人在名单上圈了两个有实力的演员，这些都是跟秦修晨拍过电影的后辈，流量没有那么爆，但在圈子中的口碑还有人气也都是可圈可点的。秦修晨接过来一看，眉头皱了皱，虽然他想请两个资历更老一点的，但年纪实在不适合。“ 走吧。” 他拿着这个列好的名单出门去敲秦冉的门，让他自己去选择顺眼的。屋内，秦冉也刚洗完澡，桌子上还摆了一个食盒。 白天他刚好也没有穿睡袍，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茸茸的家居服，打开门让秦修晨跟经纪人进来。秦修晨看了他一眼，秦染眉眼一向冷艳，他也没有见过他穿这种毛茸茸看起来很萌的衣服，格外的有一种反差萌，有点想揉他的脑袋，不过没敢动手，只能遗憾地想想。秦善的房间要窄一点，秦修晨在椅子上坐好，才把名单放在桌子上，说明了来意，然后道： 你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什么你想见的人。 秦善没有想到秦修晨是来做这些事情的，他看着整理好的二十来个名单，这么短时间内应该花了心思了。他眉梢动了动，好半晌才笑着往椅背上靠了靠，眸色清朗，说： 不用，我马上联系我的两个朋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